嗱，今日我哋系会讲《使徒行传》嘅第十二章。嗱，我俾佢嘅题目叫做喺绝望或者系绝境之中嘅祷告。嗱，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我哋自己好似面临绝境，面临绝望，系嘛？祷告系变成咗我哋唯一嘅希望，系我哋唯一嘅途径。嗱，我哋见到喺《使徒行传》嘅十二章系讲到彼得最后嘅一件事。虽然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大公会，彼得是会暂时出现很少的篇幅，但是十二章之后在使徒行传，彼得就会隐身而退，我们见到保罗就会是登场。十三至到二十八章都是有关保罗的事，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讲讲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讲了半部书了，就是一章至到十二章是彼得的事，我们会今天讲埋，下一次就会开始是讲保罗的故事。今天是记载了彼得是被捕入狱，神怎样是用神迹奇事是救了他出来。神的力量往往就在树不可能的情形，在树绝境绝望的当中彰显出他的荣耀，彰显出他的能力出来。今日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一节，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希律王是逮捕了几个信徒，其中一个就是雅各，将他处斩。雅各就成为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我们说使徒是有十二位门徒加上保罗，是吧？十三位的使徒，雅各就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究竟希律又是哪个呢？在说新约的圣经里面，起码是有五个希律。第一个就是希律大帝，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掌管巴勒斯坦的那一位，他是非常之的邪恶。历史记载他曾经是杀死自己的老婆和他几个仔，因为他们妨碍他的计划。他亦都是下令杀晒所有伯利恒入面的男 BB 仔、男婴孩，就是因为他想阻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第二个希律呢，是希律阿基鲁，这一个是希律大帝的仔。他这个人是更加的可怕，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听，约瑟本来是想带埋玛利亚耶稣基督是回去以色列地，就是听见这个人继承了他爸爸的皇位，使到约瑟是逃了去、走了去加利利来到是逃避。第三个呢，是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亦都是希律大帝的仔，是希律阿基鲁的弟弟。那你说为什么他会继承了他哥哥的皇位啊？因为希律阿基鲁得不到犹太人的爱戴，被罗马政府将他从宝座上拉了下来，由他的弟弟来到继位。这个希律安提帕就是将施洗约翰斩首的那一位，马太福音的十四章。第四位就是希律阿基帕，就是今日的主角，是他杀死雅各，是他捉拿彼得，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还有最后一个呢，第五个是希律阿基帕二世，是阿基帕一世的仔，这个就是说使徒行传的二十五章审判保罗那个，就是希律阿基帕二世。究竟希律和犹太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原来希律的家族都是以东人，大家记不记得以东人啊？是以扫的后人。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仇来的。这个希律的家族，他们是诡计多端，非常之的凶残。犹太人是非常之的鄙视他们，但是很可惜，犹太人是被他们的家族，被以东人来到统治他们。今天 这个希律亚基帕，他是见到希律亚基鲁怎样被罗马政府由个宝座上拉他下来，为什么呀？他得不到犹太人的爱戴，所以这个希律亚基帕他是想尽办法来到讨好犹太人，因为他想保住自己的宝座。他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就是攻击教会。犹太人不是那么喜欢教会，为什么呀？第一，因为教会教导那些信徒不需要守犹太人的律例典章能够是成为基督徒，他们是很不喜欢。第二呢，教会里面是有很多的外邦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看低外邦人，所以这个希律他认为只要攻击教会就能够得到犹太人的欢心，所以他捉拿了雅各将他处斩，然后等候看看犹太人的反应怎样。哇，怎知反应良好，大家都很开心，所以他就继续要捉拿彼得，亦都希望将他处斩。经文说希律将彼得收监，今次已经是第三次彼得入狱了，而且他的命运已经是注定了是要报雅各的后尘，他将会是被处斩。这个就是彼得无可能的情形来到救自己，他是身处绝望，他是身处绝境。对他来讲有四件事对他是很不利。第一件事是什么？巴勒斯坦最有权势的人希律是要拿他的命。你想想，如果美国的总统说要拿你命，你想想你怕不怕？第二样呢，就是已经有了先例，这个希律是心狠手辣，他是言出必行，他已经是杀死了雅各，跟着是要杀埋彼得。为什么他不立刻处斩彼得？因为当时经文告诉我们是逾越节，是除敲的日子，犹太人不想在那个时候来到动刀动剑，所以是暂时留下他的命，要到逾越节之后才来判他的罪。若果杀死雅各令到犹太人这么高兴，杀埋彼得就令到他们更加的兴奋，所以他的命运已经是定了。还有第三件事呢，就是以前彼得都入过狱，但是神很快就救他出来。今次彼得再次入狱，希律说你没有那么容易走得了的，今次他派了四班的士兵来到看守住彼得，两个将自己锁住在彼得的身上，一个左一个右，两个看住个门，不给人家开监狱的门。四班的兵士，每班四个士兵，一共十六个士兵一日来到看住彼得，他插翅得难飞。在说逾越节之后就要提他出来审判，日子都定埋了，所以他根本是毫无希望，不能够脱离死亡的命运。这个就是彼得的绝境。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好像去到绝境，去到绝望的当中，尤其是有很多神的仆人帮神来到做事工的时候，他们都面临有很多不可能做得到的事，就是靠住神的力量来到帮他们胜过一切。当他们能够靠住神的力量做到一些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做的事，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给我们见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我们靠住神的力量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就能够彰显出神的大能。你说不是吧，牧师，我没什么我做不到的，我样样都做到。如果真是这样的时候，可能你是没有为神去做一些更加大的事。William Carey 他曾经讲过，要期待更大的事，要为神尝试更大的事。如果我们发觉我们什么都做到靠自己的能力，可能就是我们没有 为神来到做更加大的事。彼得他日后是会写了彼得前后书，他在彼得前书他是引用了诗篇的34篇15至16节，个经文话：因为主嘅眼看顾义人，主嘅耳听他们嘅祈祷，唯有行恶嘅人，主向他们变念。彼得前书嘅3章12节。嗱，喺呢一节嘅经文俾咗我哋有三个好宝贵嘅应许，系乜嘢啊？第一，神系见到我哋嘅苦难，就算我哋喺绝境，就算我哋喺处绝望嘅情形当中，神系知道嘅。第二呢，神是听我们的祷告。第三呢，神甚至是会处置我们的敌人。给了我们有三个这么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不怕为神来到作更大的事，期待更大的事。很多时候神就是将我们放在一个我们没可能自己解决问题的地方。为什么神是要这样做啊？就是因为他要我们全心全意来到是倚靠他。有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真的没有可能自己做任何事，没有事可以做，你就只可以是求神倚靠神。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我们靠住神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一切，就能够彰显出神的大能，将荣耀归给他。所以神很多时候是容许我们处于绝境或者绝望的当中，但我们不用怕。头先我们说有三个应许，第一个就是神会看顾我们，主的眼看顾义人，彼得前书的3章12节，神是会看实我们，不会给我们有闪失。无论目前的环境你觉得是几令你失望，无论你的试验是有几艰难，但是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高，神是仍然掌权，我们要记得这一点。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办法来到帮我们，但我们知道神的办法，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好。不单止他是见到我们的苦难，他也都是听我们的祷告。彼得前书的3章12节，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听日彼得就会是被审判，很可能他就会连命都没有，所以教会是切切地为他来到祷告。在使徒行传的12章是一个转捩点，当教会发觉他们没有事可以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祷告。千万不要小看一个教会的祷告，我时时都说我们粤语堂的人数不是那么多，但我们的祷告是很有力量。当一间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见到三件事发生。第一件是什么呢？是合一的祷告。在使徒行传的12章5节，于是彼得被困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他们在哪里祷告啊？在马可妈妈玛利亚的屋企，在那里经文说，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使徒行传的12章12节。大家不单只是为了同一件事来到祷告，这个祷告也都是团结了所有祷告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表现出我们的合一。第二件呢，就是这个是不住的祷告。好多的神学家都说，当彼得是被天使救他出监狱的时候，是凌晨3、4点钟。彼得去到这个祷告会那里讲给弟兄姊妹听，你们的祷告神实现了，是凌晨的3点至4点。他们几时开始祷告的？很可能就好像我们这样放了工，是吧？5、6点钟放了工，回家冲个凉，吃埋晚饭。我哋粤语堂嘅祷告会就系每个礼拜三嘅8点钟，又喺呢度做广告啦。所以相信佢哋嘅祷告会亦都系8点钟开始，一路祷告到几多点啊？凌晨3点、4点钟。你话佢哋系咪不住嘅祷告？第三点呢， 是切切的祷告，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五节。我们知道路加他是医生来的，所以他用了一个医学上的名词。切切的祷告，切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医学上就是拉长拉紧啲肌肉的意思。你能不能够想象那班弟兄姊妹在祷告会祷告到肉紧的时候，张开两只手拉长晒啲肌肉，神啊你要救彼得啊，我们已经失去了雅各，你一定要救彼得啊。所以我们见到祷告是怎样啊？合一的祷告，祷告是不住的祷告，祷告还是切切的祷告。彼得是在《圣经》里面三次是睡着觉。第一次是几时啊？登山变像，《路加福音》的九章三十二节。喂，登山变像这么精彩啊，充满神的荣耀，彼得得居然可以睡着的。这个就是彼得。第二次呢，当耶稣基督去到客西马尼园，叫啲门徒睇实啦，我去祷告啦。三次翻嚟，啲门徒都瞓着晒觉。嗱，呢件事记载晒喺全部四福音入面都有记载，但系尤其喺马太、马可同埋路加都话俾我哋听，嗰啲门徒三次瞓着觉。嗱，呢两次彼得都唔应该瞓觉，佢都瞓着咗。第三次咧，系唔可能瞓着。啊，唔系唔应该啦，今次系唔可能瞓着，佢都瞓着。嗱，点解唔可能瞓着啊？换着你同埋我，有两个士兵锁住，一左一右，系嘛？听日就可能提你出去审判处斩，瞓唔瞓得着啊？我谂我就瞓唔着啦。但系彼得仍然都瞓得着，啊，三次佢都瞓着咗。天使去到监狱嗰阵时候，彼得啊瞓得好好冧，佢要拍彼得嘅肋旁先至能够叫醒彼得。有好多人话：，唉，你都话啦，牧师，佢第三次入狱啦嘛，系嘛，家常便饭啦，对佢嚟讲当食生菜，所以咪瞓得着咯。但系其实佢今次入狱同埋佢前边两次系好唔同嘅。前面两次都有其他的门徒跟他一起入狱，今次他是一个人。前面两次神都很快就救了他出来，今次是等了很久，要逾越节之后才是拉他出来审判。前面两次他都是意气高昂，讲了一篇道，有几千人信主，啊，你拉我坐监就坐监，他都不知道多开心，意气风发，是吧？今次呢，他意气消沉，因为他的亲密的战友，他的好朋友雅各已经是被处斩，你想想他的意志是有多消沉，下一个就会轮到他。为什么彼得这么大的信心？我相信是有三个原因以致他是能够睡得着觉。第一，就是他知道有人正切切为他来到祷告，教会已经昼夜不停地为他祷告了一个礼拜，所以他知道有人祷告来都是托住自己，给他是有平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祷告时时都会提醒我们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祷告的智慧，就是教我们用神的话语来都是祷告。神的话语时时都会给我们有安慰，例如在诗篇的三章五节，诗人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诗篇的四章八节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而日后彼得在他自己的书信《彼得前书》的五章七节，彼得提醒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的话语就时时给我们有安慰。所以彼得不单止第一他知道有人为他祷告，第二他知道神的话语是确实的，第三呢，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应许他，话佢冇死得咁快。 记唔记得呢件事啊？耶稣复活咗之后，彼得就指住约翰问耶稣：呢、这个人将来会点啊？耶稣话：你唔好理人哋点样，你来跟从我，系嘛？耶稣应许佢，佢将会活到年老，然后为主殉道。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18-19。跟彼得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捉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说他年老才为主来到殉道。彼得说，我现在还年轻，还未死得住，我不用怕。三件事托住他，有人为他祷告，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应许，都说他听他不死得，所以他睡得这么冧，就是这个原因。天使在《使徒行传》里面频频地出现，在《使徒行传》的5:8-10都有出现。在《诗篇》的34:7告诉我们，天使是很关心神的儿女。彼得见到天使就服从天使叫他所做，天使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头头他以为是发紧梦，后来出了监狱，去到个街上他才发觉，哇，原来这个不是梦来的，这个是真事来的，我现在就在神的神迹奇事的里面。天使叫彼得束上腰带，穿上鞋，披上外衣。哇，你拗下个头啊，这个天使连彼得的锁链都可以是解除了，救了他出监狱，门都不用开，居然现在叫他做什么？束上腰带，穿上鞋，披上外衣。喂，天使为什么不念一个咒语帮他做这些？这么琐碎的事叫他自己做？你有没有发觉神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时时都是配合我们日常普通我们可以做的事，我们做得到的神就叫我们来做，做不到的神就帮我们来做。在圣经里面时时都有这些例子，记不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有5000人很肚饿，耶稣很容易就变一堆很多东西出来给他们吃，是吗？耶稣没这么做，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去看看有什么东西食物，结果门徒就找了5块饼2条鱼，是吗？所以叫做5饼2鱼，靠门徒做得到的门徒去做，然后就将这些分给当时的人，结果就越分越多，还剩了12篮的食物出来，这个就是神迹奇事，但是配合我们所做得到。还有一次呢，在说加百农有个税吏问彼得，喂，你个夫子你个先生纳不纳税的？耶稣基督说，好啊，显了个神迹出来叫彼得，你去海边捉条鱼回来。彼得就走去打条鱼，结果鱼入面个口入面有个银币，记不记得啊？耶稣基督就拿来纳税。喂，耶稣可以就咁变个银币出嚟就纳税啦，点解要叫彼得走去打鱼啊？啊，人做得到嘅，耶稣基督就叫佢去做。但系永远我哋所做嘅就系同神嘅神迹奇事嚟到系配合。嗱，神迹奇事只有神能够做得到，但系当我哋做得到嘅时候，我哋就要帮神嚟到系配合。当彼得今后每一次他着鞋的时候，你估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就会开始记得神曾经是打救他，是吧？不是说只是超自然地打救他，他是记得那个天使吩咐他着鞋，披上外衣，束上腰带。每一次彼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记得神是怎样曾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帮过他。入狱是一件令到他谦卑的事，但是他亦都记得当他服从神那件事，神就能够是帮他做他做不到的事。每当彼得着鞋披上外衣，他都会记得神的恩典，会帮助他日后更加信靠，更加相信这位神。 嗱，呢一个嘅拯救发生喺逾越节。嗱，逾越节系咩事啊？系庆祝犹太人出埃及嘅事，脱离法老嘅手。喺使徒行传嘅十二章十一节，彼得话：神救我脱离希律嘅手。嗱，脱离呢个字正系使提反，记唔记得使提反啊？呢个执事啊，佢临死之前讲一篇道。在《使徒行传》的七章三十四节，他说神怎样带领犹太人脱离法老王的手，这个脱离这个字和今天彼得所讲这个字是一模一样，同一个字。两件事给我们见到有个很简单的原理是什么？当以色列人在树埃及地，他们受到苦工做苦工的时候，他们很辛苦，向神哀求，向神祷告，喂神啊，请你救我们。神就怎样？差派摩西去救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手。今天呢，当彼得被捕入狱，那些门徒那些信徒在一起来到祷告，向神呼求，求神说神啊，求你救彼得。神就差派天使去救彼得脱离监狱。有没有见到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原理？神是听祷告的神。嗱，彼得就跟住天使离开了监狱，嗱，天使就不见了。你问为什么？头先讲过了，是吧？出监狱彼得自己做不到，就天使帮他做。现在呢，走去玛利亚马可妈妈的屋企，彼得做不做到啊？做得到，他做得到的事就由他自己来做，所以天使不见了。彼得就一口气跑到去玛利亚的屋企，去到个祷告会那里，要将这个好消息是讲给所有的信徒听。但是很讽刺，祷告会的人集体祷告，切切祷告，整夜祷告，当他们的祷告被神答允了，实现了，他们居然没有信心去开门给彼得。啊，神迹奇事地救了彼得出监狱，彼得居然入不到的祷告会里面，你想想是多讽刺。当时应门那个婢女那个女仆就叫做罗大，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玫瑰，是他去应门的，彼得敲门的时候。他认出了彼得的声，他开心到不得了，都不记得了开门，就走去讲给祷告会的人听，说彼得，我见到彼得在门外边。可怜彼得继续要在门外边继续敲门，继续来到是呼唤，要等待祷告会里面的人来到决定究竟开门不开门给他。他越是站在树门口，他的危险性就越大，分分钟可能被官兵捉回他回去坐监，是吗？祷告会里面的人听见说彼得来敲门，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没有可能是彼得的，这个可能是彼得的天使来的。原来犹太人是相信有守护天使这件事，每一个人都有守护天使，而当这个人死了之后，守护天使他们相信就会变成这个人的样貌。所以当祷告会里面的人说这个不是彼得，是彼得的天使，代表什么？他们相信彼得已经死了，天使变成了彼得的样貌，现在来报信给他们听。其实如果真是天使，用不用敲门啊？不需要敲门，是吧？天使是灵，而且天使是满有神迹奇事，使乜敲门啫？直接入去就得啦。好多时候我哋嘅信心真系好不足。耶路撒冷个教会入边嘅祷告会入边嗰啲信徒，俾我哋见到佢哋就系信心不足。佢哋集体嚟到祷告，日夜嚟到祷告，但系当神答允咗佢哋嘅祷告嘅时候，佢哋相唔相信啊？他们居然是不相信。我们看到就算最火热的祷告会里面，都可能有人信心不足，都可能是有人怀疑。令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孩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的爸爸就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耶稣基督问他信不信，他说我信，但我的信心不足，求主帮助，记不记得啊？在处马可福音的九章二十四节。嗱，我哋见到就算我哋有好微细、好微弱嘅信心，都系为神所喜悦。当呢个爸爸同耶稣基督话：我信，但系我嘅信心不足。耶稣冇话闹佢，冇话哎呀咁我就唔医你个仔。耶稣继续系医好咗呢一个孩子，系嘛？就系俾我哋见到，就算我哋有微细嘅信心，都系为神所喜悦。何况若果我哋有更大嘅信心，就会点啊？可以帮神做更大的事，可以帮神做更多的事。嗱，呢一个就系头先 William Carey 所讲，啊，我哋要为神期待更大的事，我哋要系尝试更大的事。嗱，彼得入咗屋入边，就同啲门徒讲：啊，佢嘅神迹奇事，天使点样打救咗佢？然后多谢祷告会嘅人。帮他来到祷告，他说你们要将这些事讲给雅各听。使徒行传的二章十七节，喂，你说使徒行传十二章开始不是说雅各死了的了吗？为什么现在又讲给雅各听？刚才圣经里面我们说有五个希律，是吧？圣经里面起码有两个出名的雅各，第一个就是使徒雅各，就是使徒约翰的兄弟西比泰的儿子，这个就是被希律王所处死的。彼得要讲给他听的那个雅各呢，是谁啊？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是雅各书的作者，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彼得讲完了之后，他就离开了使徒行传，他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他会暂时出现在大公会的会议，但是之后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再没有提到彼得的工作。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一节，说他是去过安提柯，在处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二节，暗示他是去过哥林多。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五节，话佢同佢嘅太太喺处旅程嘅当中，但系除此以外就再冇提到彼得嘅事。嗱，天主教嘅传统就系话彼得建立咗罗马教会，话彼得就系罗马教会第一位嘅主教，但系圣经冇讲到彼得建立罗马教会，亦都冇话过佢系天主教的第一位的主教，甚至是没有说彼得是曾经去过罗马。事实上若果彼得真的建立了罗马教会，相信保罗就不会去罗马。在《使徒行传》里面，迟些我们会见到保罗很希望能够去到罗马。为什么若果彼得建立了罗马教会，保罗就不会去啊？这个是他的原则来的。你看看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节点讲，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个是保罗的原则。若果彼得真的建立了罗马教会，保罗就不会去罗马。还有一样呢，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信徒，是吗？若果彼得真的去了罗马的话，保罗一定是会提起他，甚至起码是向他来到问安，但我们见到在罗马书里面都没有提到有彼得的事。神不单止是见到我们的苦难，不单止他是听见我们的祷告，他亦都会处置我们的敌人。在处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二节，说唯有行恶的主向他们变脸。若果这个故事就是停留在彼得离开了监狱，我们就会想，喂，那些狱卒会怎样 啊或者希律王会怎样啊？其实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都有交代，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不知道天使是几时救了彼得，但我们知道当第二班的肉卒去到换班的时候，他们发觉四个肉卒全部睡着睡觉，两个肉卒身上仍然有锁链，但是彼得不见了，其余两个肉卒仍然守住监狱的门，在监狱的门前睡着觉，监狱门是紧锁，但是彼得不翼而飞。根据罗马的律法，若果一个狱卒是被他的囚犯逃走了，他是可能是要顶罪，这个是罗马的律法。若果你看守那个不好彩是一个死囚，你就更加大件事，你可能是要填命添。但是这个是罗马的律法，希律在他管理的范围内是不需要执行罗马的律法的，所以他不愿意的话，他不需要是处死那些狱卒，但他最后都是决定将四个狱卒全部杀晒。为什么？刚才讲过他要杀死彼得是要讨好犹太人，是吧？现在既然彼得走甩了，怎样向犹太人来交代？杀了四个狱卒好交代，是吧？取犹太人的喜悦。在箴言的十一章八节，说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希律王就是证明了这个的真理。虽然神不是很多时立刻就处理罪，但是我们知道，正如中国人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吧？还有中国人说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还未报，时辰未到。我们这位神是公义，一定是会执行他的公义，但是在树希律的情形，我们见到神是采取立刻是将他杀了，立刻将他来到处决。在树以斯拉记的三章七节告诉我们，推罗和西顿人是很喜欢用他们的香柏木来到换取犹太人的食物。这件事在树希律王在位的时候亦都有发生，但是为希律王所不悦的，不喜欢。为什么？若果推罗人和西顿人直接是有生意做，哇，不经过他，他就不可以捞油水了，是吧？所以他是很不喜欢。推罗人和西顿人亦都知道得罪了希律王，所以他们就找了希律王的一个官，这个是处理希律王寝室的官，叫做帕拉斯都。这个人是很值得希律相信，希望这个人能够帮他们使到希律能够接见一个代表团，就是由推罗和西顿人组织的代表团。这个希律来说，当然他是很高兴有机会可能真的捞回油水，亦都有可能就是俾佢嚟到，俾人见到佢嘅权威，俾人见到佢嘅荣耀，所以佢系乐于接待呢一个嘅代表团。犹太人嘅历史学家约瑟夫话，呢一个圣典系发生喺一个纪念凯撒帝格鲁雕嘅一个节日。当时希律系着住一件银色嘅黄袍。当他讲说话的时候，太阳光射在他的外袍的身上，以致是令到他的身好像发光一样闪闪生光。于是那班百姓见到了之后说，哎呀，这个不是人的声音，这个是神的声音来的。哇，这个希律听见不知道多开心，他没有立刻阻止人民，他反而是沾沾自喜。他是怎样？他是偷取了神的荣耀，他成为了百姓的偶像。在树以赛亚书的42章8节告诉我们，神是不会是跟人分享他的荣耀。以赛亚书的42章8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就是因为这件事，希律是招来杀身之祸。与其彼得是被希律王来到杀死，现在希律王是被彼得的神 来到杀死。執行这个处决希律王的这位天使，我们相信就是救彼得出监狱同一位的天使。经文说希律王是被虫咬死，根据约瑟夫就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说，希律王当时觉得个肚不舒服，结果五日之后就去世，当时就是公元的44年。我们不妨向故事当中的人物来到学习一下，看看我们有些什么是值得我们警戒。推罗和西顿人就是好像很多生活上有需要的人，为了奉承希律王，他们愿意是卑躬屈膝。我们基督徒都要很小心，很多时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很多时我们都会为五斗米来到折腰，我们要小心，不要是报推罗和西顿人的后尘。向希律王呢又能够学习什么？希律王是喜欢人家的赞美，喜欢人家的奉承。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要小心，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人家的赞美，都很喜欢人家的奉承，但是当我们将属神的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千祈不要学了希律王一样。早期的教会的信徒呢，我们看到他们不怕当时最高的行政者希律，他们集体来到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到的事，神是帮他们来到做。神的宝座永远是高过我们世上任何人的宝座，神的天兵天将永远是高过地上所有的权势。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去贿赂，我们不需要去奉承任何的人，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需要，将我们的事带到去神的宝座，就是天上最高的法庭，神就会是帮助我们来到处理。这个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的祷告。祷告的结果究竟是怎样？使徒行传的12章24节说，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这个是路加医生在使徒行传里面其中一个给我们教会增长的报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这些的报告，例如使徒行传的6章7节、9章31、16章5节、19章20、28章31，都是有不同的报告。路加医生就在使徒行传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听，教会从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型的聚会，120个会众慢慢变成怎样？变成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罗马当时的世界。这个真的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在使徒行传的12章的开始，我们见到希律是掌权，教会是节节的败退，雅各是被杀，彼得是被捕。在数12章尾呢，我们见到彼得是被释放，希律是死了，福音是被广传。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一间祷告的教会，透过祷告神就做出他的事工。有人说过，当教会一个最微弱的信徒跪在地上来到祷告的时候，就是撒旦最害怕的时候。当一个教会最微弱，连这个人都跪在地下祷告，撒旦就是最害怕。在说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意大利的领袖 Mussolini 就是密索尼尼，他是希特拉的同党，他是决定来到攻打 Ethiopia， 攻打埃塞俄比亚。当时他是将所有的宣教士驱逐出境，全世界的教会，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为了这件事来到祷告，结果福音在到埃塞俄比亚是继续来到是传开，而且传得是更加的广泛，更加的快。 Mussolini 最后怎样啊？是被他自己国家的人来到捉住并处决，他的尸体被留在街上暴尸多日，都没有人来到是殓葬。 因为这件事神的话语是广传，当那些宣教士回到去埃塞俄比亚，他们发觉当地的这个教会是变得更加的强大，教会是变得更加的兴旺。有一个宣教士说，他以前的聚会只有六个基督徒参加，回了去之后呢1600个人参加一个聚会，起码在当地就有多了30间新的教会。当他们面临他们解决不到的问题，当他们面对一个这么强大的独裁者，好像 Mussolini 那样，没有事他们可以做，但是唯一他们可以做的就是祷告，神是听他们的祷告，就是好像今天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神听信徒的祷告，帮助教会兴旺，救彼得脱离了监狱。在说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是看一节的经文，一节很有趣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0章20至28节，然后来到看下雅各的死。这节的经文是讲到雅各和约翰的妈妈走来找耶稣基督，记不记得这件事啊？他想他两个仔，一个坐耶稣基督的右边，一个坐耶稣基督的左边，是吗？耶稣的回答就是说，喂，这个是苦杯来的，不是什么荣耀的。然后耶稣基督就问他们，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马太福音的20章22节。雅各和约翰大声说，我们能够喝。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是问什么东西，求什么东西，但他们的确是分享了，赢得了这个宝座。雅各是被杀，今天的经文我们见到，约翰呢日后将会被驱逐去到拔摩岛，的确他们是喝了个苦杯，他们是分享了耶稣基督的苦难，分享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再转头我们来看彼得和雅各的分别又在哪里。看着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彼得是被救，被神救了，雅各呢没有被神救到。两个都是教会的领袖，两个都是献身给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仆人，为什么一个是被杀，一个是被救？有人说雅各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彼得神还有很多工作给他做，但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我们讲过很多次，之后彼得除了15章稍微出现，已经是没了讲彼得的事，是吗？所以不是说神有更多的工作给彼得做，唯一的答案是什么？是神的主权，他要拣选不被希律杀死彼得，但他容许希律杀死雅各，一切都是神来到掌权，掌权的是天上的宝座，不是地上的宝座，在人选上全部的主权都是属于神。另外呢，时间上的主权也都是属于神。我们说过彼得前两次很快神就救他脱离监狱，为什么今次要困住他这么久？要找到他逾越节之后，喂，还掂都要差派天使救他出来啦，你咪早啲救他出来咯，等他吃少啲苦，是吗？为什么要去到最后先救他啫？喂，时间上都是神的主权，我们见到。无论是人选上，无论是时间上，都是神的主权。虽然神是有他的主权，但我们刚才讲话，神永远都是希望同我们同工。有我们做得到的事，平凡的普通的我们做得到的事，神就要我们做。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是什么？是祷告，是吗？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说，我们要切切祷告，我们要不住祷告，我们要合一的祷告，因为我们这位神是见到我们的苦难，他是听我们的祷告，他就是藉着祷告甚至会处理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学 William Carey 所说，藉住祷告为神期待更大的事，为神来到尝试更大的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给我们见到彼得的事，彼得怎样是被捕入狱，是被神迹奇事是救他出来。在这件事我们见到一切的主权都是属于你，在人选上，在时间上都是属于你的主权，但是你就是永远是配合我们，给我们有机会有福分来到是与你同工。我们做得到的你是要我们来到做，祷告就是我们所能够做得到，愿意我们在地上都能够是藉着祷告来到是成就你的事工，因为你就是那位见到我们的苦难，听我们的祷告，甚至藉着我们的祷告来到面对我们敌人的那一位。愿意我们都能够藉着祷告来到是为你期待更大的事，尝试更大的事，将你的荣耀颂赞，将你的大能，将你的智慧都彰显出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